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署着你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 我们是 DJ 4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贺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我们要预告一件特别的事儿，一元购车。 没错，之前一段时间咱们也跟咱们听众朋友说过有一元购车这个事儿。 是 上一期呢是价值10万元的高颜值 SUV， 然后被河北的刘先生开回家了。 嗯， 我花了10块钱。 然后也没购到车，是吧？ 当然啊，这个不，大家都是买运气嘛，像买彩票一样， 像众筹一样。 是，我是非常期待这一期的一元购车，我也能够得到这辆车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送给我舅舅了，是吗？ 就是你，别老拿你舅当挡箭牌。洪城永远这个就是五行缺 舅舅， 不是缺舅舅， 他缺的多了啊。五行缺 车，你是五行缺运气 啊， 知道吗？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回的一元购车是2016款的新帝豪三厢的1.3T。六速手动的向上版本， 没错啦。 方法还是很简单，您想知道咱们一元购车的链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字一元购车，打字啊，一元购车，跳出来个链接，到我们听贝那边来购买就可以了。当然啊，咱们默认购买的最低的份数是5份，你也可以买一份，就花1块钱，来看看你的运气究竟怎么样。 你说就花1块钱，然后最后那个 万一 对就中辆车，哇，好神奇哦！ 哎，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通过我们喊红包拿来的钱，然后放到一元购车里边。 哎，会过哟。 因为是这样啊，你首先喊红包喊到的钱就是运气来的， 嗯， 用运气去试运气，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嗯啊，没错。 所以来尝试一下吧啊！ 所以大家积极参与我们一元购车的活动啊！ 对， 这个说到车，其实还没买车的时候，还没买车的朋友们啊，我们有个好消息了，就是7月1号有新出炉的政策了 啊！老车来跟大家讲讲吧， 这个就是贺刚提到的，是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哎 哎，要将从 从今年的7月1日起开始执行。 哎呀，还有2月呢！ 啊，这个里边 也快了，也快了。 对，其实很快的。这里边一共大概归结一下有4点， 嗯， 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着重介绍一下， 展一展。 对，第一个呢就是购车渠道的拓宽。 嗯， 在这个之前旧的这个办法当中啊，4S 店是单一品牌的授权。 对， 对吧？这大家都理解。 嗯， 奥迪的就卖奥迪，宝马就卖宝马。没有，但在新的这个销售办法当中呢，经销商可以销售未经供应商授权的汽车品牌，只需要告知一下供应商即可。 就是说我奥迪，我也可以提宝马的车了。 对，这但是你前提是要告知你的供应商， 就是 告诉人家 厂家，哎， 对，你要跟人说我 跟主机厂说一声， 对对， 我 现在要开始卖另外一个品牌，在这个我现在的4S店里边卖其他品牌了。 哎，那你说这会不会这个奔宝奥就竞品同台销售的这种情况？ 这个啊， 有可能， 这个是马上大家肯定都会想到，就是这个问题。 嗯。 咱等会儿再说，咱先把这几点先捋完了。 好， 涉及到什么，然后咱翻回头来再来讨论一下。 你先说政策，一会儿我们再找你的话茬。 对对对， 那第二点呢？ 对，刚说完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经销商不能绑定销售保险、金融和配件。 哎，鼓掌。 啊，这个此处好像应该是有掌声。 这就算是不垄断了。 对，新的这个办法规定，经销商和供应商不可以规定消费者的户籍所在地。这大家都能理解吧？限定消费者的购买区域，比如说我的老家在内蒙， 嗯， 那我来北京买车，哎， 不可以。 那他一说现在你来买车，呀，我这对不起先生，我这个车不销售内蒙地区，要销售的话，对不起，那您可能就得多加点钱，或者保这个保险钱和这个就是维修保养的钱全都加出来。 他要这么说，我就可以告他。 这是现在的，对。然后新的办法呢，就是不得对消费者限定汽车配件、用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的提供商和售后服务商。 鼓掌。 就以后反正就是我只要想买车我就能买着，我不管我是什么地区的，你也不可以随便给我加钱。 嗯，对 对。 第三个，哎，你刚刚提到了加钱，就是第三点，经销商不得随意加价销售。 哎呦， 哎， 嘿嘿嘿， 这个特别好 啊。 点几家名嘛，还用今天？ 哎，别 不点了啊。 其实大家都 像 你是心知肚明嘛，都知道 挣不了几月钱了。 嗯 啊，这个新的办法规定呢，经销商销售汽车和配件应有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的收费标准，不得在标准之外加钱销售。 哦，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爆款，比如说某某爆款车型， 对， 以后也是不能随便加钱。 或者说你这车你想快点提车，你就必须得加什么装饰，加这加那个，这是不可以的。 第二条就给否了，不得限定汽车配件这些东西，是也算装饰这一类吗？ 对啊，就是这些。 对， 哦， 还有第四点呢。 对，第四点就是4S店交车的时候必须得交合格证。 哦， 现在我们很多之前我记得好像是315曝光过， 对，我们之前好像有一期聊过这合格证的事。 对，很多很多，你去提车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哎，先生，对不起， 合格证压在银行， 哎，对，在银行啊，或在哪儿，我现在还无法提供你，得过一段时间再来交还你这个合格证。但现在新的办法就是要必须是规定在交车的时候一定要有合格证。 挺好，鼓掌。 我觉得这个是车主的权益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 对，因为没有涉及到很多案例都是没有合格证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买到了一辆残次品的车，这车之前出过问题，你再回来跟4S店打官司的时候，你没有合格证，这时候就开始扯皮了。 对， 但是现在呢，新的办法它就会杜绝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其实我想说啊，这个政策真是对没有买车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然后5月份，你看它7月份才开始实施，对吧？那5、6月份，我在想这个各个厂家的销量会不会跌到谷底啊？没人买车了。 起码是加价那些是没人气了。我可以，我不买了，我等2个月，我看看你有什么举措。对不 对？ 这个呢，是我们马上接下来咱就讨论的啊。 行，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接着讨论这个事儿，看看当中他们有没有漏洞可钻啊。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 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别在意，随便问问而已，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 非常道，道上听时尚，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啊，刚刚老车介绍了一个汽车销售管理的办法，说是7月1号开始实施了。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关于这办法里边我们想问的一些问题，比如刚刚说的这个五六月份、可能买车的人会减少，对吧？销量有可能会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至少说你加价的车型没人买了， 有没有这可能？也有会有一些人看到这个政策之后，我相信啊，他会持币观望。 对， 那我既然有政策了， 对，反正我就崩俩月呗， 那我就等一会儿呗，等一 天。因为你说我现在买车，你也未必有车，那我崩俩月我再看呗。 兴许万一有了车又没加钱，我就赚了嘛。 对啊， 确实肯定会有这样的消费者， 会有影响 啊。 但你说啊，那些热门车型会不会又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和名目来让这个车，尤其是紧缺的车型，然后再进行这个所谓的变相或者是其他方向的加价销售呢？ 依据以往的市场惯例和各品牌在营销，这个可能 最开始可能还会钻空子。 对对，它可能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厂家其实它从官方的一个高度或者从一个角度来出发，它会不提倡这种做法。这首先它是不提倡。 老程，你现在很坏啊！你这个用词很巧妙啊，不提倡。 但是呢，我可以有些小动作。 没说不允许， 但是 这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呐、啊！哎，你 扰乱我思路了啊！这个但是 年龄大了，你不能打断 他。但是回归到最终销售渠道这一块，我们说的是现在就是4S店。但是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了。你不管是上，就是咱们一句俗话，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 这不就我刚才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你来买车好 ，OK， 我各种的爱巧立名目也好， 这样我们就要曝光呀，你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刚才回到赫刚才问了一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不同的品牌里面可以卖到其他品牌的车了。 这是能的。 政策虽然落地了，7月1号 啊， 但是能不能执行，能执行的是否顺利，其实还要看厂家的脸色。 哎， 对，还真是。 我举个例子啊，我就有钱。 我就把所有经销商的车我就到那就提车，然后我就放这儿我就卖。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你主机厂就会担心说会不会我竞品车型同台销售，你只要同台销售它就会涉及到一个比价的问题，一个比较的问题。 但是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厂家还是非常乐意见到什么事儿呢，你把钱放到我这儿，你把车提走了，我厂家第一步的销售任务完成了。 但你也要想啊，厂家也要想啊，我是你现阶段我的销售任务是完成了，但我以后的口碑怎么做？ 这个里边 还是担心，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我们，也需要消费者，需要厂家去仔细的来 思考 和衡量 和观望。 你比如说啊，你买的是某一品牌的车型，那么你在另外一个4S店新办法之后，你现在发现了，哎，你这个车在他们家能买到了，OK， 那你要想买，比如说我是这个原来这个4S店的销售人员，我告诉你说，先生你好，这个车你可以买走，但是呢，我想给你提出一点，他们家的车在售后保养上，我们家不见得能搞得定，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是不是在售后保养维修这块你该画问号？比如说现在这个各家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真的在宝马的 4S 店买了一台奔驰的车，我再去宝马的店保养，人家不一定认我这辆在奔驰店买的宝马、 就可是这样的，但是而且我还告诉你说我这他们家技术我们家修不了，那你说你怎么办？ 我就去宝马店保啊，这你想 翻回头你到人家那儿， 车是厂家联保的， 对，你这个东西政策支持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啊， 就是但执行起来我刚才说了还有很多 扯皮，是吧？ 对，扯皮。 所以我突然发现啊，你说这个政策虽然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但是呢对这个主机厂也就是各个车企的厂商来说，如果他们玩好了、会在销量上提高一大截、如果玩不好有可能赔了夫人他还折兵。 我觉得啊， 对， 有两派，一是像贺说的那个，我要考虑我的渠道和未来的口碑影响，我不随便给各个乱七八糟的经销商来放车源。 对， 还有一批就是 我只看眼前的利益、 我卖一台算一台，欧耶万岁，过两年我兴许牌子我都卖了都说不准。 所以这也要看各个厂商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规划。 对，不光是我们在这有这种担心，你看我给你举个专家的例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分会的资深汽车营销专家苏辉就跟记者来表示，对、说新办法确实很有革命性，但落地效果还是要拭目以待。 对，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咱们这个车最后还是要跟销量跟口碑挂钩的、说到这个销量，我觉得红城有话要说，咱们来说一台车的销量吧。不是一台车， 这应该是一个品牌。 对，一个品牌的销量。 哎呀，其实这事儿应该也算牵连挺大，因为有一个政策的消息，就是据说今年这个四月份北京的新能源号牌到现在就已经发光了，2017年就都没了。再要是你想上新能源的号牌呢，可能就要到这个2018年了。而同时呢，就也验证了新能源车的销量那叫节节高升啊。那么前几天呢，北汽新能源也是在北京的15家经销商举办了这样一个团购会，一天的时间啊 ，EU260 和 EX260。一共获得了166个订单，这就证明现在新能源车已经受到了很多咱们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再加上也确实这个大城市的号牌紧缺也对新能源车的销量有个提升。但不管怎么样吧，北汽新能源特别厉害有一点，就是它的销量已经超过第二名有一倍的优势。那么在1、2月份的政策支持下，3月份的销量有一个井喷，北汽新能源就已经达到了12,019辆的销量。 这是3月份的销量， 对 吧？ 其实咱们看一个新能源车的销量到达这样的话已经是不错了，而且这不光销量啊，其实北汽新能源还在推自己车型的这样的销售，让广大的消费者能拿到更多踏实的贴心的服务，比如很不错的金融服务政策，包括电芯的终身质保，包括置换和回购的服务，这三个购车大礼都会给咱们的消费者，而且很多订车的用户还能得到5000元的大礼包，然后还有像有些 EU260 这车还能拿到10000块钱的优惠，这些都让消费者看到了北汽新能源车的一个优势。而且说实话啊，因为当天现场呢也有媒体老师参加，人家说了有工程师和设计师，电池的设计师去上去讲解北汽新能源的电池他们的一些优势和设计车型当中他们做的一些保障，让消费者真正的做到了，哎，觉得买北汽新能源的车安全、保险、踏实，而且价格又合适， 所以呢，这个新能源车的销量卖的就比较火了，在新政策的支持下，我相信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渠道能够购买到这个北汽新能源的车型。 嗯， 就是全国嘛，未来新能源将会是大趋势，所以咱们听众朋友，您要是关注新能源的车型，可以来看看北汽新能源的车。嗯，有尤其那款小车，EC180吧，是吗？ 嗯， 特别漂亮的一辆小车。 现在路面上跑的可能北汽新能源的车也是比较多的啊。 哎呦，我们那天不是在那个地库拍车吗？ 嗯， 一排全是北汽新能源的车，还有那个就有那个 EX260。就红色的那款看起来还挺亮眼的， 所以关于他们的销量我们也持续关注着。再有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这个政策的一个信息，我们也期待着看到这个更多方面的一个表态，或者更多方面的一个统筹吧。 起码有几点啊，我们下次买车的时候，如果他加价了，如果他强制销售我们保险了，那我们就可以拿出来这条政策跟他讨论， 但前提是在7月1号以后啊。 啊，你说的对。 对，别7月1号之前你就拿政策跟人理论去了，你容易被打。 这个，反正到时候呢，我觉得咱们消费者多了一纸这个公文出来， 嗯， 买车的时候底气会更硬。 对， 啊、 政策还是好的。 期待期待，赶紧7月1号到来吧。嗯， 好。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关注车市新闻。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天啊。说817个人当中才能中上一个签儿，我说现在这摇号也太难了吧。 这个怎么说呢， 对于一个对北京的税务工作支持还不到5年的我来说，我很抱歉啊，我并没有这个资格来参加这个。 那你可以不用说话了，你一个没有资格的人。 我快了，我还有几个月了，我就可以加入到摇号大军当中了。 这个是在北京参加摇号就买车的朋友们的一个痛点吧，可以说很多人都在这一天， 天哪， 天就是盯住这个小客车摇号的网站。 等等，817人。 对， 是不是我等于说我得再把6层楼之下的朋友们全都围成一个圈里，然后我把他们捆住，我跳出来，哎，我中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是吗？ 你这比喻怎么，你不怕后边那816个人 把我捆了？ 对，把你捆了呀。 反正这概念是吗？ 对对对，非常非常难，难上加难，可以说到现在。 而且刚才我说了，咱4月份就把 跟中状元似的 啊、我还说了4月份就把。咱2017年一整年的新能源指标全都用光了，是吗？ 没错，没错。 天哪！ 嗯，然后真的是先说这个摇号这事儿，已经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然后已经达到了4月份刚刚结束的这一期摇号，817个人里面中一个、 嗯。 这个我估计啊，以后一直到你看吧，到今年年底12月份的那一次 过千， 差不多 真 的, 真 的，我觉得这个中的那个人，这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啊， 真的是太难了。但是不管怎样啊，还在摇号的朋友们别气馁啊、 嗯、 这个 希望你们早日中签。 对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你要是觉得那个中签的机会太渺茫，你也可以同时试一下我们这个一元购车。 哎，对， 你先把车有了。 等会儿一元购车我也得要号啊，也得要牌啊。 但我们那个是全国的 啊。不，你先把车拿到了，不行你可以送朋友嘛。 好吧， 你两个运气一起试，总比你那个一个817来的要实在、 嗯、 对不对？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下面回复一元购车 OK 了啊，跳出来个链接、 嗯、 试试你的手气吧。 嗯, 嗯，然后呢，刚才分享了一个817人，这很高对吧？ 嗯， 然后再说一个大数据，就是中国汽车销量，你们知道2025年要达到多少吗？ 2025年，哇，离现在好远了。 哎，其实没多远，很快。 哎呀，那我终于可以成年了。 你别这么说。 奥运会是哪年？奥运会是哪年？ 08年啊。 现在几年？ 一 过了几 年 了？ 哦、 你是不是一眨眼的功夫？哎呦， 奥运会好像恍如昨天。 是不是？问题是我一想，2025年，哎呦，老车都老成什么样喽？ 然后我们俩才成年是吗？ 对，我就觉得有点心疼。 我不聊了，我摘麦走人了。你说说吧， 这活没法干了。 你就说吧，别卖关子。 预计2025年中国的汽车销量要达到3500万。 哎呦啊！我在想啊，这汽车销量上去了，我们虽然觉得很开心，但是这个出行会不会更难了？ 对，这里边呢，新能源汽车占有率要至少达到20%。 哎呀，保守太估计了，要不 保守太估计了是吗？ 估计太保守了， 这个估计太保守。 你是红叶要疯了是吧？ 哎 ，I'm sorry， 这太保守了。我觉得起码能达到35%。就是，其实你看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包括各个地方的一个辐射，然后还这个充电不 辐射， 充电桩的一个辐射，然后再加上 是充电桩的覆盖吧。 啊，这个、 您今天这用词儿， 覆盖和铺设，这也是个词儿啊。 嗯，其实这个20%也不少了。20%是多少呢？也就是说，在未来10年当中，新能源汽车将是销量达超过700万。 我知道5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 开 新能源， 但是这里边你可能你觉得少啊，其实有一个因素就是不能忽视。 嗯、 我们从传统的汽油机的车跳到纯电，或者是就是纯电嘛，咱就说纯电动车这个来接受、嗯，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明白了，你就是说其实。马路上跑的这个老车，你也不能让它就消失了。 就说你 它还是占这个分母。 刚才我们说摇号难，那、可能很多人说，那我就去买一辆电动车吧， 或者新能源 车，这个 车 可能摇号对相对容易一点、那么它其实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或者它不是它的首选，它才会选择了新能源或纯电动的车，对吧？是这个意思。 我乐观的是到2025年，那已经是这个 车可能都带翅膀了， 7、8年后了。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电动车可能都跑1000公里了。 对啊，这个 万一在3年后有个能源载体的爆破，就是我手机这么大一块电池就够能我跑100公里。你觉得这车以后新能源车谁不买？来了之后插6块手机走。 不是，我现在听完你们这个对2025年的一个畅想哈， 未来 我特别就是想去2025年我看一眼，然后 再回 来， 然后跟我赌杯咖啡是吗？ 因为那样我就可以不长大了，我看看你们俩到底谁说的对，我再回来。 这个好， 嗯， 哎，我们期待2025年吧。今天不聊太远，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对， 好，既然一元购车喊红包，我们定期会推出。今天你也可以回复一元购车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看看究竟是哪辆车，然后希望你能中奖啊。 是，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哎，老车也尽快啊，微博、红城的微博就叫红城。对，我的微博叫 herlh， 大家可以这个积极的在微博上跟我们互动啊， 对，发微信发私信，我们等着你。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啊。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